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粒粉粉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啦，翻到嚟第三節咧，其實我講想講田北俊，嗱，即係唔好話我覺得咧田北俊，哇，點解個而家覺得田北俊係又係好似03年七一咁，又做咗民主英雄，即係其實咧，大家即係雲拍翻嚟少少，即係你 review 一下嗰、那個話曬咧，都係自由黨嚇、啊、一個主席，曾經何時自由黨主席嚟㗎係嘛？即係嗰個係一個名正言順嘅建制派嚟嘅，你係唔可能當佢係泛民其中一個係嘛？即係點解我會突然間咁講呢，好似即係嗰日啊田北俊留咗喺度之後啦，大家都喺度抽緊建制派水啦，突然間有個人叫譚海邦喎，佢又鋪張相出嚟，啊豬啊，係啊，佢又笑人建制派係豬啊，但你冇諗喎，啊田北俊呢都講過喎，啊蓮塘口岸要起㗎喎，佢有什麼支持什麼基建工程喎、啊、大哥自由黨唔支持唔通反對咩， 係囉，佢一 最即係你唔好同我講田北俊支持咗公資，冇可能㗎嘛，呢一樣嘢係 頭咩跟住唔好一齊走，就係變咗泛民 啦。係啊，你真係諗住佢坐咗喺度見到扮即係變咗泛民。 但係佢頭嗰票都係贊成㗎啦。 Sorry， 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即係就算係建制派同泛民任何人都好，其實有啲默契，又或者你都會想有一個開明嘅建制派喺某啲議題上面、啊、做下爛仔同阿、啊、爺扭下計，你都想咁㗎嘛。但我唔係叫你第一時間已經當咗佢係泛民其中一個，跟住用泛民嘅標準嚟衡量呢一個人，呢個係唔可能，係嘛？即係咁難得先有個咁好嘅 working relationship， 係嘛？喂，有啲嘢咧，其實自由黨 propose 咧，喂，激進泛民又或者進步泛民都可以支持嘅，唔一定大家打對台嘅。有啲嘢，喂，政治嘅係咩啊？係妥協嘅藝術啊嘛。咁你如果一樣嘢都話你係人，我係鬼，或者我係鬼，你係人嘅話，咁啊即係咩都唔使合作嘅咯。咁使乜選啫？打過啦。系嘛？即系做人嘅嘢，唔好咁肤浅，系嘛？谭先生， 笑到碌地噶啦，真系。 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 是、搞成咁，知唔 知？系 咯，呢样嘢真系奇。嗱，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咁咧佢咪唔出去嘅，跟住唔出去咪投咗支持票嘅，跟住咪有报道话佢有阿爷嘅人，即系北京唔知中联办嘅赞佢啊 嘛， 系大哥， 中联办， 你啊真系唔好太过开心得咁早，你啊净系谂一样嘢。成件事嗰、那個執行唔到呢，唔係因為葉國謙行出去，即係當然佢 係因為佢哋坐咗喺度嘛。 係啦，即係當然佢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啦。係咪之前嗰招要同阿田大少你食下早餐啊？係咪之前大家個 WhatsApp group 要 at 埋你落去啊？係嘛？有好多嘢要同你支持啊，或之前要同你講兩句打聲招呼啊，甚至乎有時要溝下你啊，係嘛？當然佢又唔想你溝啦。喂，但係大哥係因為你唔出去，佢嗰個劇本先執行唔到。即系讲到尾坏大事嘅系你唔系佢，嗱讲真，细田系讲得啱， 出多两三个， 即系当然大田嘅表现就系所有泛民落见嘅，但系成件事坏事嘅系边个？唔系细田啊嘛，系大田啊嘛，哇！而家突然间中联办赞你，你咁开心啊！我问你，什么叫建制派？建制派就系一个绝对服从嘅人啊嘛，阿爷叫你几时投赞成唔赞成系嘛？ 即刻跪低， 反对啊反对， 阿爷吹鸡， 你要即刻跪低先得噶，啊仆街啊呢铺，突然间。你见到个党鞭走，你跟埋佢走啦，大佬。 边个党鞭啊？ 叶国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系即系所谓党鞭啊，或者林建峰佢哋班人咧，系冇办法系识得去 驾驭佢哋。 冇错啦，即系成个全局去操控唔到，控制唔到 嘢。唉，咁嗱，呢啲人真系笨。 唔系电光火石嗰下，你真系你仲要慢慢解俾阿田少听咩？点解我哋要行吹呢？就因为咁样咁 嘅事。呢个咪就特立独行， 投咗票。 呢个就系特立独行同唔服从嘅表现咯。建制派容唔容肯要一个咁嘅人嘅咧？ 但有奇、哦，自由党又真系好齐心地，不可能真系睇到田少冇走啦，系、嗯、所以佢哋就齐整 大家都系跟住 个 党边嘅啫，只系你跟住 唔系啊？咁啊，阿陈阿娴姐冇走，但其他走晒、啊。 嗰咪嗰个时刻佢咪靠边听唔到咯？哦，点解 边 啊呢边 系 咯 ？process 点解 hang 个机啊？ 系啊， 即系佢用紧部 Windows XP 咧，突然间蓝画面啊！你 boot 机呢个时间、啊、 因为啲人真系同佢倾过噶嘛，即系我见佢哋话即系交头， 等拍咗 交头接耳， 喂行啦， 睇完片你就知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有时气顶嘅嘢就系话，哦，你乜契弟，你问过我啊，叫我一定要跟你出嚟啦，我就系唔跟，点啊？ 都唔知你做乜咁系咯。 系啦，喂，咁少爷脾气一出， 我觉得咧即系神推鬼 王，真系就系咯，点会有阴谋咧？你讲翻转头系咪先？就系、是、就 系、是、我阴谋唔系呢一 part 啊， 哈哈碌碌咁啊。 我话阴谋唔系呢一 part 啊，即系当而家我讲嘅阴谋系喺叶国谦身上边啊。你头先讲嘅系 accept。叶国谦，佢哋睇到叶国谦出去，佢哋嘅 behavior 系点？嗰班人连得一个字嘅啫，就系、是、柒咯。你见到哇，大佬出去啊，咁我哋跟住出去啦，系咪啊？大家食完嘢啊，喂，唔使俾钱嘅，打俾钱噶嘛。 最惨咪叶柳啫， 系啊， 我哋20年，我20年痛到。 佢谂起自己嘅身世咧，我辛苦咗咁耐，都系为咗希望有一日做特首啫。而家因为你班。P.K. 啊咁样样搞到我， 啲柴啊真系， 唔系咯， 狗选 建制派嘅朋友咧，又唔需要咁悲观住嘅，即系我相信今次有手尾嘅田系大田， 佢仲有咩啊？咩柴都搣晒咯。 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唔我觉得 选 嘅。如果你系阿爷，你要其实我睇到个报道我都唔明噶，哇！建制派今次甩碌，系咪要惩罚建制派？点样惩罚建制派？我想问啊，即系嗱咁有啊。唔嚟钱咯，你唔嚟钱，你选输咗，唔通对北京有着数咩？唔会、啊，我钱一定要照落噶，我俾少啲你都系唔啱，我俾更加多你。OK， 我换人，李慧琼只上咗位噶咯，即系而家出嚟顶嗰个第一个叫阿法叔，系嘛？第二个叫咩咧？其实阿谭耀宗出嚟，唔系阿谭耀宗出嚟顶得好紧要噶，因为行完出去之后， 佢系拆咗好多 单访问啊，甚至乎今朝 now 啊访问啊。请个刘慧卿上去，好似请咗 Alan Leung 上去，喂，都请埋谭耀宗，点解谭耀宗唔系李慧琼子咩？梗系呢啲 character。哇，呢啲名节保身啊， 唔系系啊，呢啲环境， 琼子唔可以吸猪仔噶，唔可以吸黑猪噶。 咁、总之即系， 佢系俾同学累嘅咋呢个极点冇噶，呢、這个唔可以噶。 即系嗱呢铺咧，谭耀宗啊真系仁至义尽啦，帮你顶咗咁多。但系 OK， 你班老鬼系咪落晒李慧琼子？你咪吸只黑猪落去？嗱，阿爷嘅心态唔得噶，捧紧你啊嘛！ 呢个真系 系啊， 有啲捧紧嗰啲，但系有啲咧可能咧趁今次咧，可能有其他啲人，其他啲人可能想上位噶嘛，即系喺建制入边，其实都可能有斗争噶，系咪先啊？而家总商会嚟紧嘅话，已经讲紧话揾第二个人上啦，系咪先啊？即 系 变咗，即系件事就可能唔系咁简单。中即系我谂，即系阿爷睇落去嘅时候，可能啲如果呢条友。可能第二个我可以咪换成机换 咗你换咗个人个党又唔死咁啊！即系 so what 咧？其实我觉得即系阿爷最想打谢嘅咧，真系自由党咯。你谂下自由党有咁特立独行系嘛嘅荣誉主席喺度带领呢个政党，喂自由党真系掰佢唔到，同埋就系话喂大佬大田啊有钱啫，喂你唔知下即系叫下一个梯队嗰啲受唔受阿爷指挥嘅？如果遗传咗你大田嗰啲特立独行嘅性格，阿爷叫佢唔掂，咁我使乜要养住你个自由党啫？自由党其实自由党一早应该亡党啦，即系老老实实。我觉得啊，即系咁你选咁多 方刚嗰啲， 方有钱， 就问题 就系嗰啲特立独行啦。 有钱佢咪唔使完全听你支笛咯。 系啦， 系咪先？ 咁如果 方中信嗰个真冇钱噶？ 而 一个主席嗰个咧，条眉好粗嗰个咧， 哦，嗰个 啊，我啱唔出咁样嘅名， 好似方中信嗰个啊，死自由党主席嚟一个， 系咩？ 系咩？ 系咪你系边个啊？荣誉主席啊，田少 ，William 唔系喎，好似佢辞佢辞咗职噶咯， 佢都唔系，因为佢唔系议员啊嘛，佢唔可以做主席噶嘛， 系， 就系方中信嗰个啊，条眉好粗嗰个，几靓仔噶，我撞咗佢啦， 系啊，我都唔太 明白刀咁噶嗰条。 我讲我记得佢变咗咩样，但 喂，成班人咧，你如果阿爷使唔喐佢嘅话咧，呢个自由党咧根本系冇意思嘅，即系阿爷系唔需要配票俾你。即系简单嚟讲，如果阿爷系唔想你赢直选嘅话，你一定唔会有票。第二，就算喺功能组别都好，喂，好多中国宾啊，系 中国宾， 好难读呢个名系。 Chinese 宾 ，Chinese 宾， 少少肥版嘅呢个方中信， 方中信 冇错， 唔系佢瘦好多。喂。如果你阿爷唔俾票你啊， 潘少平先，我真系唔知呢样。 呢个真系极典啦，呢个经典。 咩组别啊？所谓 劳联劳工界嘛， 劳联 劳工界第二啊嘛，系嘛？ 今次突然之间佢而家即系系咯， 红咗啦， 系咯，出晒名啦而家。 佢净系个脑又 comprehend 唔到啊，突然间用嗰个 即系坐喺度又唔揿掣又唔成，咁做乜嘢咧？ 又系 comprehend 唔到啊！哎死啊！啲掣点揿？ 死啦！出晒去。 佢专登 冇人， 专登系揿出席都费事揿。但你见我唔到，见我唔到，点知俾呢、這个？ 佢当佢自己出咗去啊嘛？ 系咯，俾人搜到出嚟。 系 係真係好咧，36個你真係數錯人已經唔夠嘅，真係多咗 100毛啊！我記得第一個講佢100毛走出嚟話：咦，心水清嘅大家 係咪？係啊，係咪係咪發覺少咁一個咧？除咗主席 呢位大佬啊，啲功能組別啊，阿爺是但揾個人出嚟同你。同你對選啊！呢班自由黨冚唪唥冇人行啦、 啊。 你直選你又選唔到，哦，你間選功能組別你又選唔到，你忙你執 Q 咗佢啦。 我嗰日咧喺度寫咗70個名咧，有啲咩張華峰咧，我真係第一次。 哦， 好串嘴嗰個嘢。係 咩？ 好啊，接咗嚟。 肥佬嘛， 肥佬係啊。 肚腩好大嗰個咯，係係翻係爆樓嗰個嘛。 係。 我都唔知咩組別。 佢成件事最難睇咧，其實即係你行咗出去都算啦。係第二日咧，大家喺度互相，大家喺度，呢個先至難睇。 今朝先精彩啊！大甜片、细甜、细甜片、大甜， 你两个都唔啱噶啦。 我相信其实反而中央而家咧就系想做一啲 damage control 嘅，即系想将呢班人喂，大家唔该收声啦啊！呢、這个时候 嗱，所以 点样处置下系另一回事，但系你而家再大家喺度搞一搞骨咧，肯定咧就会系嗰个伤害会重深。 就是、马前啦，马前好劲，佢咪话叫我三个行会，佢话：，你快辞职啦，跟住阿特首挽留翻，你咪继续做咯。几鬼世界仔啊，条友真系，就咁咪应咪即系 entertain 咗啲大众咯，跟住。又唔使走咯， 劇透呢啲咪唔掂咯。 喂，大佬啊，即系第二日咧，梁振英就反應快啦。第一件事 嚇，即刻 開個記招嚇，將啲民生議題擺先。 我懷疑呢樣嘢咧，係咪都諗住做？ 最後 佢可能係咪都諗住做？ 將佢最成日嗰時好硬頸噶嘛，嗰、那個寫係咩創科？ 佢係要將創科， 但係今次佢已經預咗，佢預咗係過唔到噶嘛，佢預咗過唔到，佢已經預。佢就一路都系话，我哋要即系话关注民生。 佢以前条颈搽咗印度神油咁噶嘛？ 嗱、你识啲嘢噶 咯？咪先硬颈噶嘛？系咪先？而家佢摆，我识得唔知佢俾阿爷治完肺啦，真系。 唔系嗱，点解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即系你唔知道你有冇收过个风。其实689咁耐以嚟 sell 紧嘅嘢一条桥，所以点解佢乜嘢都要同啲泛民对着干，又或者今次政改啲嘢企到咁硬咧？其实佢要揾一个机会，将所有嘅泛民一铺打谢佢。咁打謝有兩個方法啦，一就名正言順，就是、香港人突然間大歸邊係嘛，即係好似佢原本嘅planning 咁，將否決政改呢個責任完全推卸曬俾泛民係嘛，所有咧民調咧又或者個民氣咧，你都覺得咧香港人係支持政改嘅，係唯獨是你20幾個泛民唔支持啫、你係將成隻鑊卸曬落泛民度。咁但係問題而家甩一碌之後，呢件事已經唔使講啦。第二樣 劇本就係咯，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我原本講個劇本，如果泛民喺表決嗰兩日真係突然間有人跳嗰個對面咧，泛民嘅士氣係會前所未有咁低。即係呢一樣嘢，我反而就係最驚過係你否決政改。所以點解我要哇？點解我會覺得有人過呢？其實就係話嗰個即係 worst case scenario 就係話有人陣前逆水打黑仗。摆低支枪行翻去咧，你系对喺战场上面其他打紧仗嘅人系好 demoralize 嘅，即系呢两条路就系689咧 sell 紧俾阿爷，话俾你听，我一铺就可以打借晒全部泛民，以后点样选咧都系建制派赢晒，因为点解？就算你同我阿 Chris， 你同我系泛民支持者啊，你见到突然间泛民有个衰啲讲句啦，喂仆街，原来大旧调转枪头啊，咁点啊？即系点讲啊？即系支持人民力量嗰啲人以后点啊？唔系票差票上咁简单噶咯、啊。喂，我信错一个咁嘅人，喂屌，原来嗰个系黄毓民， 即刻最黑暗的一日嚟。 系啊，我即刻最黑暗嗰啲啊！我以后搣自己柴，以后唔讲嘢噶啦，净系衰到。喂，原来调转枪头嗰个长毛，我以后点立足啊？系嘛？全世界冚唪唥炒晒皮噶啦！你呢个先系泛民最大嘅打击啊嘛，咁你以后仲选点选啊？ 系而家呢啲全部一个都冇发生到，咁其实咁啊 ，CY 系咪都要有少少镬要咩啊？ 所以呢铺点解突然间孭完大镬就系出嚟将啲民生议题唔烂摆翻上前咧？就系话佢 sell 嗰套啊，已经喺中央眼中系完全唔 work 啦，而家已经，将你嗰套剧本唔该搣晒佢啊！阿爷话乜啦乜啦，唔该你通过晒啲民生议案点点点先啊！喂，第二日嗰日晏昼啊，大旧就已经 唔好讲， 大旧就已经即刻俾人訪問，係啊，民生議題我即刻會過。喂，呢一鋪啊，所有拉布人攞曬分。喂，咁呢啲係咪689孭曬鑊？你唔好話俾聽呢單嘢唔關689事喎，嚇、中曬招喎、啊，其實係。喂，所以即係呢一鋪，我覺得阿爺開始咧係對689同埋佢背後嗰個集團有少少動搖嘅，我覺得。即係當然就話北京嘅嘢，就或者上面大陸嘅嘢，我真係唔係太識啦。呢留翻俾阿 B 哥講啦。咁但係你起碼喺香港嘅情況睇到， 揾阿夫子嚟講， 你啊可以啊， 夫子好喎、啊。 你真係覺得佢突然之間啊，甩、完碌之後，成個建制派係動搖緊嘅，即係本來就係話啊，原本咩鑊嗰啲啊，冚唪打曬柴，跟住個個輪流喊，喊完係你數佢，佢數你，哇咁啊算點啊？你班建制派，最緊要就係話而家係鬧建制派嘅人，即係本來支持建制派嗰班藍絲啊，都識得鬧人啊嘛。喂，嗰、那個郭佩凡啊，屌你仲唔知醜啊？喺個 Facebook 度寫啊，唉、哎，我哋真係慘啦！我哋本來咧都係準備支持政改點點點，但係佢第一句喺個 Facebook 度解釋啦，泛民乜乜乜啊，跟住我忍唔住。 好賤格嘅，即係佢咧寫嗰幾句説話咧，就係、譬如話寫五句説話，第一句同埋第五句咧就好似自己 sorry 啊， 係， 嗱中間咧 就插人嘅， 喺度插人嘅嘢。 啊！即系我真系抵唔住颈，即系大哥，而家嗰个问题唔系你嘅政见，唔系你嘅取态，唔系你嘅选择，唔系你究竟话俾我听支持定反对一样嘢，而系我话你听无能啊！你班人，喂，你班人做个行动之前，第一你系根本协调唔到，喂呢啲嘢你问下阿 Donna 啊，喂一个咁小心嘅人，一个 organize 咁多 event 嘅人系嘛，成日做秘书嘅人，呢啲嘢系唔会甩碌咁啊！咁你阿郭佩凡唔系话自己系咩 doctor 嘅咩？唔系 PhD 嘅咩？ 制裁啦， 度佢嘅咩啦？ 喂，虽然你间大学唔知喺沙地阿拉伯定中东唔知边一忽啫，但系你都读过书噶，大佬，成件事你好似个智障咁样。而家你系 organize 一件咁简单嘅事，我哋一齐约出去食个饭啫。你都約唔到嘅，有啲人就覺得約咗喺明都，有啲人就覺得約咗喺中環，有啲人喺金鐘喺度等，有啲人就唔去食嘅。而啲人完全係唔知乜頭乜路嘅。而家係講緊你班人無能啊，唔係講緊你班人政治判斷有問題啊。人哋鬧緊你無能，你仲喺度講話泛民乜乜乜，有乜好講咧？泛民關你無能咩事啫？泛民已經係無能啦，你仲無能過嗰班人？ 反而今次泛民咧，我覺得就呢個位咧，佢都即係譬如當阿 CY 咧宣布咗，唉、哎，我哋就民生行先，哎、泛民都識得捧出出。喺呢个时候，冇问题，我哋系唔会拉布嘅。喺呢个，我觉得做得系比较漂亮嘅。 所以可以嘅话咧，唔该阿 Donna 咧，影响下你嘅党友。呢铺系一定要拉布，即系之前我讲紧，即系之前啲政治判决啊。呢单嘢而家去咁样啊，俾你玩咗一铺六八九啊，自己惯咗自己一铺啊，得分嘅就冚唪唥拉布紧嘅人啦。你明唔明啊？有啲嘢咧，即系你调整下。 都唔睇噶啦，而家系。 唉，算啦，唔讲嗰啲。 而家好 happy 嘅。咁啊，泛民下一步啊点咧？系嘛？今日就引爆咗第一个炸弹，我都话啦，唔知几个月之前讲，即系大家讨论一个问题，雨伞运动之后，啊，究竟嗰班新星、嗰班学生、嗰班学联，甚至乎阿何思思会走出嚟选咧？我话如果真系有个好 杨学桥 好有胜算嘅人走出嚟选，一定系拣新东，因为嗰时已经讲紧民主党已经。逐漸好多人登錄啊，劉慧卿嘅就係登錄啦，係咪？新東咧 登咗咯， 係但係登咗錄啊，即係新東係實在太多人係差唔多交接期嘅，即係當你如果去煲呢下選舉，係嘛？當你積極咁參與呢選舉，嚟緊呢四年可能有一個人嘅做到唔做啦，又厭啦。喂，隨時就到你上位噶啦，甚至乎好啦，唔講嗰啲即係或然性啦，講必然性啦，2016選舉啦，你諗下。如果長毛唔選，民主黨又少出一條隊，而家講到公民黨又而家又有一條隊空咗出嚟嘅， 邊個？ 唔係，佢退黨 ，sorry， 唔好意思，係。 唔係咯。 喂，咁啊幾個席位，咁你咪個個走出去爭先。嗱，雖然， 我哋分析翻今日先啦。 雖然阿 Ronnie 嗱，佢咁啊有記者問佢啦，你會唔會話喂呢、這個智庫呢就變咗個政黨啊？咁佢就好斬釘截鐵啦，即係其實呢個智庫係一個契機嚇，揾養一班年輕人，如果接到 Kingmaker 嚟嘅呢班， 係即係如果佢有能力接到棒嘅，即係嗰班人係好 willing 去參與選舉嘅話咧，佢就自然會 form 一個政黨出嚟選噶啦。咁但係呢個智庫本身就唔會參選。咁即我明啦，即系我明白嘅游戏点玩嘅。咁啊 ，Wally 你唔会参选咧？佢又话而家呢刻啊唔会。咁但系老实讲啊，如果佢真系俾佢做咗党，你又觉得佢唔会选咩？ 唔会咯，我都 我觉得佢100%会选。 吓咁啊，再开多个赌局都得。 好嘢。 唔系今日好多人都唔赞成阿杨岳桥出嚟啊嘛。即系嗱，我已经讲有一段未讲噶，未讲我哋参选嘅。不过好多人都已经即系 唔系啊，迷新闻出咗话，如果党系乐意见到佢出嘅话，佢会出嘅。 唔呢、這個唔代表佢講啦。 湯家華係推薦佢先啦，係 咯，第一個推薦佢啦。 甚至佢話如果佢選咗冇失到個位嘅， 因為好多人都話，即係話喂唔好啊，好好危險喎、啊，因為你一直選嗰度係十八十七嘅嘛，即係泛民同埋建制，咁你一冇咗一票，即係輸咗啦，一陣調翻轉頭咪變咗十七十八咁，咁你咪喺分直選嗰、那個嗰組投票咪都未必過到咯嗰啲嘢。即係一我哋死頂啊，頂住直選嗰。 咁你覺得咧，應該係由楊岳權，又或者係新一輩人出選啦，定 梗 係 覺得係應該佢啦。 有冇其他更加好嘅選擇咧？ 咁我覺得冇啦。 我又覺得好似唔似。 我覺得冇啦。 即係有人傳喺嗰區都有啲人傳，譬如話即係鄭家富啊，有啲唔知係咪會走出嚟，知名度喺度嘅，但問題即係咪會比較啲年輕嗰班咧？我相信楊岳橋佢嗰、那個。形象各方面嚟讲系会 perfect 啦，我 即系我觉得如果即系有啲人个 mentality 都仲系觉得就话，哎唔得啊，呢票一定要赢啊，所以揾余若薇选好啊。喂大哥，咁要几多个余若薇先够咧？ 唔系，我觉得余若阿 Audrey 唔会做呢啲嘢咯， 当然， 几个月嘅嘢佢唔会做呢啲嘢。 咁我就系话，即系如果你 反而我觉得佢好聪明，就系派咗杨岳桥出嚟，即系点样都冚埋呢几个赢输都好，都冚埋呢。即係如果贏就好啦，近咗幾個月啦，輸我都唔緊要，都係幾個月啫嘛。但係佢，你知每一次補選我都係，你係群星拱照嗰人㗎嘛。 冇錯， 即係我補選咧，我係全部乜人都嚟喺我隔離㗎嘛，係咪先？ 幾犀利啊！ 同埋，係咯，朝頭早六點嚟同我企街㗎嘛。咁譬如如果係 Elvin 佢真係出嚟選嘅話，我覺得已經係。帮佢提升好大嘅知名度， 唔单止公民党， 帮佢二零一六， 我相信所有嘅泛民政党都会跳晒， 乜嘢人都跳晒出嚟， 全部跳 晒 出嚟 佢咯。我觉得佢点样一定系佢咯。你唔好再搵 Audrey 啊啲，你为咗保嗰个议席而去牺牲咗阿 Elvin 嗰、那个即系提升知名度嘅机会系好蠢咯。 吓、啊，所以成日觉得就系话，哎呢席一定要赢，所以我哋搵个胜算最高嘅人出去选，咁 我觉得真系嘥气 啊！啲大佬大姐冚唪唥都唔使退，系嘛？ 咪咯， 有前途嘅就永远都唔会上位噶啦。 因为你真系如果唔摆佢，你二零一六先至摆佢出嚟咧，佢咪喺嗰铺输得金咯。 嗯，咪就系咯。喂，今日我听到一个讲法，就系话有人问，喂，因为个补选咧同二零一六个选举咁近，你会唔会唔搞？ 唔会， 一定搞啊！ 一定搞， 系咯，要搞嘅， 系咯，要搞。 可能真系做三四个月咯。 但系你觉得会唔会政府就系话因为事出突然？ 唔系，因为佢要限住系。 半年啊嘛， 年定系半年 之内啊， 定系几多？真真 系， 因为十月就叫做正式辞任噶嘛， 所以 系咁咪打翻去系咯。 嗯， 跟住你系出年嘅九月再选噶嘛，所以你一定有四个月做咯，点多？ 系啦，即系败咯，一定选。 但系佢又投鼠嘅， 所以今日咪又 两三个月做咯。 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你估会政府就系话，诶、哎，既然你预示咗十月一号有人辞职，可能佢会唔会而家开始筹备个选举？可能今年十二月可能改选到啊，又或者更加早嘅时间，可能 佢一定系后个区议会噶。 得咁唔会前过，即系但唔会等到出年四月咯，即系唔会等 到。佢可能出年年头咯。 系啦，咁 预备到咪得咯。 即系我即系败咯，你系一定要选噶嘛？咁咪大家吓咪玩一铺咯。咁但系即系我唔知 佢选， 点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嘅，我觉得。 系咯，系。唔系，其实我系估下对家系派咩人啦、啊，不如。 你觉得咧？你头先讲 渣， 觉得庞爱兰嘅机会好大。 两个都会。因为彭海兰喺火炭个区已经俾一个叫新伟基嘅靓仔顶住啦嘛， 嗯、 即系佢系经文 联 系经文联系咯， 好似好靓仔噶嘛，仲系 唔系好似直头啊， 你有冇心动 超级啊， 你有冇心动？ 唔系我未见过真人，不过睇相咧，佢哋话佢个样好靓，好似韩星，个、 啊、 身咧就健身个 body， 即系租身咁嘅，租身咁嘅， 租身我唔知系个 body 点样、啊。总之系好 perfect 咯，连 Elvin 啲义工落去做，帮 Elvin 做义工都系因为想见到佢新伟基咁样。 哦，咁咪不如登记埋喺对面做义工咯， 咁你不如新伟基喺度做啦，彭海兰你出嚟选咯。 神操咪你噶咯，晚练咪佢噶咯，大家猜匀佢用咪叫咯，系、 啊、 嘛？ 正，我觉得 两个都见到。 但系哪吒亦都好大机会佢会喐咯，出嚟咯。 哪吒系啊， 因为佢上次系梗颈第十一入唔到噶嘛。 但系。啊！我呢啲我又唔識噶。 佢又亦都係好活躍地繼續喺度 run 緊嘛個區。 係啦。 其實阿彭一蘭都係，咁睇下佢對阿爺俾邊個出咯。 啊，風啊未收到啊嚇，咁啊。 誒、哎，人哋都九啊九個緊。 一定有翻 先有心機傾啲嘢。 咁係 啦。 因為兩個都有知名度，不相伯仲啦，方國山同埋彭一蘭。 嗯。 好。 喂，我哋要呼籲咩？七一 七一 係咯。 呼籲。你搞啊嘛？ 民進搞啦，不嬲。 即係又係陳先贏啊！ 系哦、 啊，真系好，即系其实。 但系咧，咁 今次 真係好 Q 厭嘅啫，講真。 今次有幾個議題咯。 哦、但係今次有啲人話會少咗人喎、 啊。一定少人、啊。 一定少。我哋已經講，我一定去 啦。我擔心喎、 啊。係。 嗱，佢幾 可唔可以啊？ 嗱，今次。 今次我哋做咗好多嘢，好有心机，做好多准备。 系啊系啊，我想讲埋嗰几个，佢哋今次咧几多嘢咧？佢哋有一个系修改基本法啦，踢走提委会啦。 哇！呢个全民制宪、啊， 追究黑警责任啦，废除公安条例啦，梁振英下台啦，取消功能组别呢几个。 我想问下呢样嘢，即系呢堆嘢边个定啊？ 民阵咯。 唉，真系死啦！真系。即咁耐以嚟咧，搞得最出色，搞得最出色，搞得最團結嘅遊行叫2003得一個議題啫， 係 就老董下台。你而家搞咁多議題， 但 係 當時咧，其實咧佢就係大會咧，就基本上議題就好明確嘅，但係咧就係百花齊放。好多唔同嘅組織咧，就有自己嘅嘢咧，就打翻出嚟。 唔關 咁呢個，我就覺得係幾 OK 嘅。 即係你啊，點解咧？ 一年都我唯一第一次上街嘅。 老董下台係一個好簡單，係每一個人都會明嘅嘢嚟嘅。 因為佢擴花咗好多嘢啊嘛。係 啦，大家都會相信，如果我真係好人多嘅時候咧，真係有機會逼到個契弟落台。如果契弟真係落咗台啦，係嘛？ 所以其實我係擔心咧，即係當呢 個即係我揀唔到人。 呢個議題我等開步飄渺，點樣？ 點樣 修改基本法啦？咁你係咪要拉埋民建聯嗰啲一齊遊行，要同阿李慧瓊子要去聲討下？喂，同佢爭取一下，不如我哋一齊修改基本法啦！咁修改點樣修改法咧？係咪要坐低傾啊？哇，大佬虛無縹緲呢啲咁嘅議題嚟遊行，我點樣講啊？修改基本法 how 係咯？同埋好似啱啱贏咗咧，你有梁振英下台又唔好急切， 更加啲人更加唔出嚟，唉、哎，真係你。OK 嗱，总之佢有佢嘅追求，我哋都可以有我自己嘅。 你哋应该呼吁一下，你 哋梗系呼吁啦。 你哋应该开街站喺边度开，几时开？ 我哋喺嗰个叫咩啊 ？W Square 应该系集成嗰附近嘅，集成隔篱嘅公园啦。公园过去就系 W 啦。嗱，我哋喺嗰个位。 呢啲有啲咩好咧？你系可以唔行游行，而系去支持十二专团噶。你系可以去吓，摆低少少。摆低少少 银两 赞助，我哋又唔讲得银两嘅。 唔系因为我哋 系有 义卖 噶， 系啦，慷慨解 囊。好靓噶，我哋啲嘢好有心思噶。 帮衬下啲义卖， 即系我哋系有个学生做咗一本书，系解释晒香港嘅制度。 你 系 咪肯定嗰一日有得卖噶本书？ 有 争取紧，有超过一半以上嘅机会出现， 系嘛？ 系啦，同埋有啲好。精美嘅其他紀念品， 以我覺得咧個遊行咧就可以唔行啦，但係咧大家應該十二 記得嚟 W 咩話 ？W Square W Square 係 去集庭附近咧揾阿 Donna 同阿 Chris 買本書，擺低多少銀兩支持啊，係嘛？ 係啊，影張相都得噶。 我哋有好多人都會喺處， 好 好多男神喺度咯。同埋因為我哋嗰個義賣咧係幫呢個雨傘援助基金嘅， 例如咧個基金係做咩㗎？ 個基金就係。以前即當雨傘嗰79日呢，有好多啲人俾啲警察拉咗啦，跟住一路上庭嘅，咁有好多呢就需要一啲即資金去、即 一啲財務嘅支持 助囉， 即窮嗰啲攞啲錢去打官司， 或者係類似咁樣囉，或者係生活上即諸如此類佢都可以申請嘅，基本上呢樣嘢 咁好啊！ 總之佢係因為呢個運動而受到影響。 你基金 係啦，生活又冇乜錢啊，所以 哦，大家捐啦，係 我哋要去籌咯，係 嘛？啊，大家捐多啲啦嚇！7月1號咧，遊行 記得嚟支持啊！ 記得去支持佢哋得㗎啦 ，OK？ 係 啊，唔行都嚟啊，埋嚟睇埋嚟揀啦！ 因為唔行啊，大佬又去假烈日當空行幾個鐘， 淨 係 嚟 W Square 啦，嚟揾我哋 搭地鐵去灣仔出。咁啊，沿住軒尼斯道行返落鵝頸橋嘅位，咁你咪一路行到見到啲攤位啊，剩啊，你咪埋去控下囉，見到多人咪影張相擺低錢囉，行唔成。 同埋係即係嗰日係我哋第一次埋嗰樣第一次咪叫咩出呢個市面啊，叫咩？ 見街 推出係啦 ，launch 係啦，即係 start， 即係早買早享受囉， 遲 買 就 平幾嚿嗰啲。 好，唔系嘅呢个第一个版本，第一个 版本。好，下 集再见， 值得收藏，值得收藏，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 呢 .com， 我係鍾樹根。